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。你的浪漫只有我懂欣赏，能让眼泪长出翅膀飞离我脸庞。海上每天用咖啡香不让你赖床，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。想一想吻微笑的月光，是很灿烂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。等到世界末日你再讲那个愿望，一起握紧不放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领航新征程》，王晓领作词，谢振强作曲，李明言、余奎志、董媛媛等演唱。 Oh!